《汉书》卷83，《薛轩朱伯传》第53。薛轩字共军，东海潭人也。少为廷尉书左，都传御史，后以大司农、斗十署察廉，补布基城，琅琊太守赵贡行县，见轩。甚悦其能，从宣立行属县，桓治府领妻子与相见，戒曰：“共君至丞相，我两子亦中丞相使。”查宣廉，还乐郎都尉丞，幽州刺史举茂才，为冤渠令。大将军王凤闻其能，见宣为长安令，治国有名，以明习文法，照补御史中丞。是时成帝初即位，宣为中丞，执法殿中，外总部刺史。上书曰：“陛下至德仁厚，哀悯源源，公有日昃之劳，而无抑郁之乐，允执圣道，刑罚为中。然而家气尚宁，阴阳不和，是臣下未称，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。臣妾弗思其异端，待力多苛政，政教繁碎，大帅就在刺史，或不循守调职，举措各以其意，多遇郡县事，置开司门，听禅宁，以求利民过失，浅喝及细微，则亦不良力，郡县相破促，以内相克，留置众数，是故乡党缺于嘉宾之欢，九族忘其亲亲之恩，饮食周集之后弥衰，送往烙来之礼不行。夫人道不通，则阴阳匹隔，和气不兴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诗云：民之失德，干侯以谦。比语曰：苛政不亲，反苦伤恩。方刺史奏事时，移民申斥，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，臣愚不知至道，为明主察焉，上加纳之。宣硕言政事便宜，举奏部刺史郡国2000石，所贬退昌进，白黑分明，由是之名。初为临淮太守，政教大行。会陈留郡有大贼废乱，上喜宣为陈留太守，盗贼禁止，利民敬其威信。入手左平邑，满岁称职为真，使高陵令杨臣、岳阳令谢游皆贪华不逊，持郡短长，前2000石硕案不能敬，即宣誓事亦府业，宣设酒饭与相对，接待甚备，以而因求其罪赃，俱得所受取。宣察臣有改节敬宣之效，乃首字叠书，调其奸赃，方与臣曰：“吏民调言君如叠，或亦以为宜于主守道，平易敬重令，又念十斤法重，不忍相曝张，故密以手书相晓， 欲君自图进退，可复深眉于后。即无其事，复封还计，得为君分明之。臣自知罪赃皆应计，而宣此语温润，无伤害意。臣即使解印受复利，为计谢宣，终无怨言。而岳阳令由自以大儒有名，清宣。宣读遗书显则之曰：“告岳阳令，利民言令治刑繁苛，折罚作使千人以上，贼取钱财数十万，即为非法。卖买听任复利，价数不可知。正验已明白，欲潜力考案。”恐复举者，耻辱如是，故使愿平捐令。孔子曰：“臣立就立，不能折止。”令详思之，方调手，由得喜一解印绶去。有平阳县北当上郡西河，为数郡凑。多盗贼，其令平陵薛公本县校者，公赐稍迁，未尝治民，直不办。而素邑县小，僻在山中，民仅朴易治。令巨鹿银赏，九郡用势力，为楼反掌，举茂才迁在素。宣即以令奏赏与公换县，二人世事数月，而两县皆至。宣因遗书烙免之曰：“昔孟公绰优于赵魏而不宜腾薛，故或以德显，或以公举，君子之道焉可无也？”蜀县各有贤君，平易垂拱蒙城，愿免所职，足功业。宣得郡中利民罪名，则昭告其县长吏，使自刑罚。小曰：“夫所以不自发举者，不欲待县制，夺贤令长名也。”长吏莫不喜惧，免官谢宣。归恩受戒者，宣为吏，赏罚明，用法平而必行，所居皆有调教可计，多人数爱吏。池阳令举廉吏御苑王吏，夫未及诏，文吏受求家前，宣则让县，县暗宴御苑。乃其妻独受戏者钱万六千，受之再诉，欲愿实不知，愿惭恐自杀。宣闻之，遗书持阳曰：“现所举廉吏欲愿王吏，假私受求而吏不知，杀身以自明，吏成廉事，甚可悯惜。其以府绝曹院书立之旧，以显其魂。府院使素与立相知者，皆与送葬。即日至修立，贼曹院张福独不肯修，作曹致仕。宣出教曰：‘盖李贵和人道上通，日志立以令修，所由来久。曹虽有公职事，加以忘私恩义，愿宜从众，归对妻子，设酒肴，请邻里，一笑相乐，私亦可以。’ 夫惭愧，官属善之。宣为人好威仪，禁止雍容，甚可观也。性密境有司，司省吏职，求其便安，下至才用笔言，皆为设方略，利用而省费，利民称之，郡中清静。迁为少府，共帐执办。月余，御史大夫于永卒。古永上书曰：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，知人则百僚任职，天公不旷。故高尧曰：知人则哲，能观人。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风化，外作丞相统理天下，任重直大，非庸才所能堪。今当选为群卿，以充其缺，得其人则万幸欣喜，百僚悦服；不得其人则大直灰度，王公不兴。余地之名在兹一举，可不至祥。且见少府宣才貌性节，达于从政，前为御史中丞，直陷谷下，不吐刚如柔，举措适当，出手临淮、陈留二郡称制，为左平议，崇教养善，威德并行，重直修理，奸诡绝息。辞讼者历年不至丞相府，赦后于盗贼十分三府之一，功效卓耳，自左内史出至以来未尝有也。孔子曰：如有所欲，其有所事。宣考记功课，简在梁府，不敢过称，以甘欺污之罪。臣闻贤才莫大于智人，宣以有效，其法律任廷尉有余，经术文雅，足以谋王体，断国论，身兼数器，有退时自宫之节。宣无私党游说之助，臣恐陛下忽于高阳之师，舍公时之臣，任华胥之欲，适用越职。臣宣性能，为陛下留神考察，上然之，遂以宣为御史大夫。数月，待张宇为丞相，封高阳侯，食邑千户。宣除赵贡两子为使，贡者赵广汉之兄子也，为吏亦有能名。宣为相，府辞讼吏不满万钱，不为遗书，后皆尊用薛侯故事。然官属一其繁碎无大体，不称贤也。使天子号儒雅，宣经术又浅，尚亦轻焉。久之，广汉郡盗贼群起，丞相御史遣院使主补不能克，尚乃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，以军法从事。数月，斩其渠帅郑公，降者数千人，乃平。会琼城太后崩，丧事仓促，立复练以驱办，其后上闻之，已过丞相御史，遂策免宣曰：君为丞相出入六年，忠孝之性率先百僚，朕无闻焉。朕既不明， 便亦朔县，遂必不登，仓廪空虚，百姓饥馑，流离道路，即亦死者以万数，人至相食，盗贼并兴，群职旷废，使镇之不得，而谷功不良也。乃者广汉群盗横恣，残贼利民，朕恻然伤之，朔以问君，军队则不如其时。西周隔绝，积不为郡，三府复练无度，酷吏并援为奸，侵扰百姓，赵君暗厌，复无欲得事实之意。九卿以下咸成封之，同时陷于慢期之孤，就由君焉。有司法君领职谢慢，开慢期之路，商伯风化，无以率事四方，不忍置君于礼，即上丞相高阳侯印绶，罢归。初，宣为丞相，而翟方进为司职。宣知方进明儒，有宰相气，深结后焉。后方进敬代为丞相，思宣救恩，宣免后二岁，见宣明习文法，练国制度，前所做过伯，可复进用。上征宣，复爵高阳侯，加宠特进，位次师安昌侯，即侍中，是尚书事。宣复尊重，任政数年，后作陕定陵侯淳于长，罢就地。初，宣有两弟，名修，明至南阳太守，修立郡守京兆尹、少府、陕交接，得周礼之称。后母常从修居官。宣为丞相时，修为临淄令，宣迎后母，修不遣。后母病死，修去官持服，宣未修，三年服少能行之者，兄弟相搏不可。修遂敬服，由是兄弟不和。久之，哀帝初即位，博士深贤几世中，亦东海人也。毁宣不供养行丧服，薄于骨肉，前以不忠孝勉，不以复列封侯在朝省。宣子旷为右曹侍郎，硕闻其语，求客扬名，欲令窗闲面目，使不居位。毁私利缺，况恐贤为之，遂令明遮着贤宫门外，断鼻唇，身八疮。事下有司，御史中丞众等奏，况朝臣复故宰相，再封列侯，不相斥成化，而骨肉相宜。宜贤受修言以谤毁宣，贤所言皆宣行迹，众人所共见，公家所疑闻。况知贤几世中，恐为私利举奏宣，而公令明等迫切宫阙，邀遮窗路近臣于大道人众中，欲以格色聪明杜绝论议之端，节瑕无所畏忌，万众喧哗，流闻四方，不与凡民愤怒争斗者同。臣闻敬近臣， 为晋主也。礼下宫门，侍路马，君畜产，且由敬之。春秋之意，抑恶公遂，不免于诸。上进之源，不可长也。况守为恶，明守伤，公亦惧恶，皆大不敬。明当以众论，即况皆弃势。廷尉直以为，律曰：斗以任伤人，玩为成旦，其贼加罪一等，预谋者同罪。诏书无以抵期成罪。传曰：欲人不以义而见直者，于伟人之罪君，恶不直也。贤后善修，而硕称宣恶，流闻不义，不可谓直。况以故伤贤，计谋已定，后闻至私利，因前谋而促明，非以恐贤为私利故造谋也。本征思辨，虽于一门外伤贤道中，与凡民争斗无益，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古今之通道，三代所不异也。孔子曰：必也正名，名不正则至于刑罚不忠，刑罚不忠而民无所措手足，今以况为首恶，名首伤为大不敬，公私无差，春秋之意，原心定罪。原况以父见谤发愤怒，无他大恶，加抵期，即小过成大辟，现死刑为明诏，恐非法义，不可施行。圣王不以怒增刑，明当以贼伤人不直，况预谋者皆绝简完为成旦。上以问公卿一臣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师丹以忠诚义士，自将军以下至博士一郎，皆是廷尉，况敬减罪一等，喜敦煌。宣作免为庶人，归故郡，卒于家。宣子会亦至二千担，使会为彭城令。宣从临淮迁至陈留，过祁县，桥梁游亭不修。宣心知会不能，留彭城数日，暗行舍中，处置食器。官事元蔡终不问会以立事，会自知治县不称宣意，遣门下院送宣至陈留，令院觐见。自从其所问，宣不教诫会立职之意。宣笑曰：立道以法令为师，可问而知，即能与不能，自有资才，何可学也？众人传称，以宣言为然。初，宣后封为侯时，妻死，而敬武长公主寡居，上令宣上焉。即宣免归故郡，公主留京师。后宣卒，主上书愿还宣葬延陵，奏可。况思从敦煌归长安，会赦，因留与主思乱，哀帝外加丁富贵，主复视之而书王室。元始中， 莽自尊为安汉公，主又出言非莽，而况与吕宽相善，即宽氏绝食，莽病至况，发扬其罪。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诏赐主药，主怒曰：“刘氏孤弱，王氏善朝，排挤宗室，其嫂何与娶妹披绝其闺门而杀之？”使者破手主，遂饮药死，况枭首于世。百太后云主暴病薨，太后欲令其丧，莽故政乃止。